不算是正式要上课，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想要跟同学道歉啊，就是这是一个相当临时的通知，就是说理由是这样子吧，就是我昨天在礼拜六的班上临时跟同学说明一些状况，然后说我们就接下来这个礼拜上完课之后，我们就休课到2009年的2月8号再来上课这样子。那为什么会休那么久呢？其实乍听之下是有点恐怖啊，好像说一下就休2个月，但是其实呢，我跟同学再稍微说明一下，我想同学也会能够理解的，就是首先是我前天的时候我请人帮我查了一下，就是2009年的1月份，其实我们这个课堂会变成停课蛮多次的，因为一月，比如说1月24还25号，那时候就是农历除夕了吧，也就是说那个礼拜六日就不能用，然后接下来那个假放假啊，那个年假会延续到下一个礼拜六日，所以变成2月1号那个礼拜六日也不能用。然后呢，因为他年假延续到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前一个礼拜就什么要补上班。那我记得从前有不上班的日子，我还是照上中医课，可是同学就来的蛮少的，因为可能都已经蛮累的了，所以就算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光是一月下旬到二月，大概就有3次的课我们要跳掉。那1月10号前后，我又因为有一点私事要请假一次。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整个1月份就好像上课一次休息一个礼拜，上课一次然后又就怎么样就跳掉，就是这样子零零碎碎的，好像偶尔来蜻蜓点水一样上课。我觉得那还不如整个放掉，大家比较心情上比较坦然一点，因为特地这样子时间弄得这样子奇奇怪怪的啊，反而压力变得相对的大。所以因此呢，2009年的整个1月份呢，我又觉得都不要上课好了，这样子比较简单，同学也不要记什么记来记去的。然后呢，我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礼拜哦，我自己病得还蛮厉害的，就是说病得蛮厉害，也不过就是真武汤症，然后后来变麻黄汤症，就是这样而已。可是呢，我发现这个礼拜我的状况是吃了药之后啊，你说病有没有治好呢？可能算有治好吧，可是体力就一直都不能恢复，就是整个人一直处在很疲劳的状况。那我自己反省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搞得这么差了，其实也不用反省，其实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而我每次都不太在意它。就是我通常这个课是礼拜六教新的课嘛，那我就礼拜四五六都在我淡水的家准备功课。那这个有的时候是3、4、5、6就开始在准备功课啊。那礼拜一跟二的话，通常因为礼拜二我要教浙大的庄子，所以就有的时候礼拜一二是在准备庄子的东西，或者是有讲义要先编，我会先编一些就是了。但是呢，就是我变成备课的期间，我一直都有那种比较随性的想法，就是啊，不管差多少进度都没有关系，反正礼拜四五六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一个人爱怎么熬夜就怎么熬夜啊，然后反正把它做完就是了，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每个礼拜的后半个礼拜呢，我就差不多都是在乱熬夜之中度过。而在淡水乱熬夜跟在台北乱熬夜的不同是，在台北我熬夜之后啊，还能够有地方吃东西。那在淡水呢，我觉得淡水周遭的那些卖吃的东西的地方哦，水平都很低，就是味精很多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反正都很难吃就对了，所以根本也就不想吃出来吃。像我这个礼拜生病强迫自己要吃饭，然后搭公车出到淡水市区吃一顿饭再回家， 我心里头觉得好饿好饿，我就是说为什么要花力气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我这就那种感觉很不好。但是我之前的话就礼拜四五六就几乎就是过的那种不断的熬夜，然后就没吃什么东西，熬夜的那一夜那半夜其实也没地方买东西，自己家的东西冰太久也不想吃，然后就这样子都不吃饭，那样子就过着这样子的这个，如果用这个漫画迷熟悉的字眼来说的话，那就是每周连载啊，这个，然后在这个每周交稿前都是过着这个类似那个自我管控不很好的那种漫画家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这样过了大半年，我想我的身体也差不多垮了。所以那等到这次感冒的时候，我有点怕到，就觉得说体能好像没有什么恢复的样子哦，就一直都身体看感觉就很没力的，所以就觉得说不行了，我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把我的生活调整成我可以在家里面做菜的状态，就是我至少要自己能够在家里面有点食物的原料啊，然后可以煎个蛋啊，做个三明治啊，煮一碗面啊，就至少这个等级的事情要做得到才行，不然的话我会把自己搞死哦。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的生活，我觉得我很喜欢我教书的这一部分，所以我时间就都投资在这边，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都很随便吧。然后这一年这一年过过来，我发觉说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空缺的部分，比如说我越来越不跟朋友见面了，越来越不跟朋友吃饭了，越来越不接电话，有人写 email 给我我几乎都不会回了，就是其他的部分一直在处于微缩当中。甚至是我其实从前刚开始教这个书的时候，我很喜欢跟助教聚餐的，那现在也不知道多久没有跟助教稍微聚一聚或怎么样，就变成很多生活的其他层面都退化了。所以我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再管理到稍微再平衡健康一点的状态，那这是比较长期来讲的，说我会觉得需要两个月时间调整一下生活步调，但是以短期来讲的话，其实是我呀，每个礼拜要编多少讲义，我自己也有数嘛。就像下个礼拜要出来多少讲义，要做哪些东西，我大概心里头有个预算。可是我觉得下周到下下周的我的生活可能遇到的状况，会让我，如果是那样子过生活的话，我想我的身体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会忙不过来。因为我教书的日子啊，我还是多半都是住在台北这边的家。那我台北这边的家是前一个月啊，有人来勘察，然后来，因为我台北的家是一个不久之后会被回收的一个单独的眷村啊，二楼的房子。那这个前阵子呢，我们家后面那块地的后面那个大楼哈，它打掉了要重盖，然后后面那块地它的那个新的建商就跟拜托军方的人来会开，然后来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房子呢，50年前在盖的时候啊，没有看清楚吧，就多盖了50公分啊，我们有房子有50公分是现在是算他们的。他说我们要盖房子的话呢，又不能不想多等你这，因为我要等你这个房子被完全回收的话，要多等你半年一年啊。他说不想等了，他说可不可以容许我现在就跟你要回这50公分？而且因为你们家当初做了这个坏榜样，变成你们隔壁的屁股也多出来50公分了，就是糊里糊涂的，大家都一排房子就跟着我们家就这样站过去啊，就这样子。他又说拜托还我们50公分，那就我爸爸就是没什么太多意见，那我也会觉得当初50年前是我们家爷爷自己盖房子的时候神经，就是我爷爷当初盖那房子的时候，据说就是指着水泥工说这边给我一道墙啊，这边给我一道，就他说那样子制造出来的房子。所以呢， 多占到50公分，我们是一点都不惊讶的、哦、因为我爷爷盖那个房子已经被我奶奶骂了一辈子了，当然现在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就是说他乱盖一通了。不过呢，你知道所谓的还人家50公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现在住的那间房子将要有一面墙整个被削掉，然后他重新盖一片铁皮屋的墙把我封回来，然后这样把这整个房子切掉一就像一个香肠你要切掉一截那这个切掉我一截的房子就意味着可能是下周啊，或者是可能是下下周，我打开房门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面对到的将是辽阔无际的长安东路感觉是蛮壮观的、啊、那如果要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编出那些讲义，我想是不太可能了、啊、大概这样的状况在没有完全了解之前，我想生活上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是要先顾到一下，然后这个，而且他要削掉的部分刚好是我平常的我的家的衣橱的位置，所以我里面的很多东西都要把它拿出来封箱。那因为本来就准备要搬家了嘛，所以可能拿出来装箱以后，我干脆就东西搬走吧。那搬走的时候呢，又发现说要把东西搬走，这个准备装箱之前，我又意识到说，其实我家里头有一些东西是别人的，比如说这些书是跟谁借的，这个卡通片是跟谁借的，这种需要一家家去还债的东西，我想。有一些都是跟人家借的东西哦，真的拿出来看就会发现说，其实有的都已经借好久了，就是一时懒得还就一直没有还。就像有一些十几年前跟人家借的漫画书哦，我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人现在住哪里了，就是我大概要重新去探访一遍哦，才能把漫画还给人家。而且我觉得甚至更糟糕的事情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借我的漫画书，可能是一套漫画的某几集，然后呢我放在那边看得不顺眼，自己把其他几集也买起来，然后拼成一套，然后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还人家其中的哪一部分哦，就是这一类这些很无聊的琐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花点时间把它一一了结。而我过去的这个准备功课跟教书的步调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不太支持我去把这些小事料理掉的，就是好像每个礼拜就非常固定的，好像就是哦，礼拜一做什么事，礼拜二礼拜做什么事，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做什么事，就很固定的，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我就想干脆就让我这个12月份哦也放假算了，就是一方面面对这个被消房子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些小小的生活杂事也可以趁机处理一下。因此呢，基于这些原因，就要跟各位同学报告说是请容许我在这次上课之后，那像助教就有问我说，为什么你不要下一次上完课才放，因为下次上完课刚好一梯课，这样子也比较好切得比较干净。我跟助教讲说，糟糕，我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发现说下一次的讲义跟上课内容我不一定生得出来了，就是我的要准备的资料的那个量，我自己估计说已经没有把握了，所以趁现在开始放吧。因此呢，我们就今天之后呢，我看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啊，原则上教室是没有要换了，那这个下次要见面的时间大概是，我看2009年的二月，我看是2月7号8号，那个时候啊，就整个农历年的假都放完了，那个时候再来继续吧。然后我看啊，但至于说昨天礼拜六的班，有同学问我说，那你庄子课也一起停吗？我原来说一起停，可是今天下午上庄子课的时候发现庄子课只差一堂就全部上完了耶，那我何必要隔两个月去上最后的那一堂，所以我就下礼拜天我还是把庄子课上完最后一堂，那中医课就两个月以后再见面吧啊，就是这是 就是对各位同学来讲，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理由啦，只是我想稍微把自己的生活调整的好一点，让我以后可以当一个就是可以长期周刊连载，不会开天窗的这个漫画家啊，我是希望能够自律做到这样子。那当然在日本能够做到这样子也是很少数的老派漫画家，对不对？就是连载三四十年从来没有脱稿过一次的是什么？这里是归有公园前派出所的漫画作者秋本智啊，现在很多家小孩都很爱看的卡通，对不对？什么乌龙派出所，什么两金啊，那个是连载四十年没有从来没有迟交稿一次的，那是生活自律做得非常好的啊，那是日本漫画家的典范。那除了那么少数的一两位神人之外呢，现在同学如果有人还在看什么少年快报之类的东西，大家都会看到什么本期作者出外取材啊什么。但我想我还没有进步到那种老漫画家那么认真敬业的领域啊，所以就请容许我这两个月作者出外取材这个。就是，但是我的希望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好一些之后，以后真的可以就是都变成可以比较稳定的状况。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这次想到休假之后才开始觉得说，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会听到同学问我说，老师要不要休息一段时间啊？我那时候一直没什么当真，所谓的没有当真是因为我自己都很想觉得说，哎呀，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啊，然后读双函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值得冲刺的事情，所以我们还一路拼完，这样的自己有那种要求。但是我现在也觉得何必要求那么紧，这个等到我们这次休课结束以后，我在想说，说不定真的就来教三个月啊，比如说教一季，然后来休息个半季这种感觉。我在想的，我用季这种方式在思考，可能就是在联想到美国影集吧，就是那个美国连续剧啊，到底是以什么样的频率播出，大家会觉得最爱看？就是你想想看，像那个什么实习医生，对不对？什么现在美国是播到什么第四季还是第五季嘛，对不对？就是那个电视剧哈，现在大家都还继续的有人爱看，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还有一点点，就是还拉的有一点，就是演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就那个剧情，如果你每天每个礼拜都不休息，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播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也就是台湾霹雳火而已了。就是说，一定程度的那个步调跟呼吸，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因为每次那个美国连续剧，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电视台上那样的每个礼拜播一集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看。然后呢，等到他一整套 DVD 出了，我租回家一口气看完，都觉得好难看哦，因为觉得剧情太快的加到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狗血啊。所以之后的话，我会觉得想要依此原则要领，稍微把自己的课程做一个步调上面的整理，看看能不能在不伤害到我们上课的速度的前提之下，能够给同学多一点的休息的机会啊，就是比较稳定的休课机会。就是而且从前休课有时候休两个礼拜啦啊，或者休一个礼拜，我觉得那种都没有感觉，因为没有休到的感觉。那平常同学自己家里面有事两个礼拜不来是常有的啊，那根本没有休的感觉。所以我到时候这些以后再说啦，不过我们就至少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就到二月八号再来上课了。而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当然如果有同学是没有来这个礼拜没有签到的，我会拜托助教整理出来以后，尽量有办法 email 联络的就联络看看。但是如果联络不到的， 我想礼拜六的场地跟今天的这个场地我都会拜托助教下个礼拜继续的去等门，就是说如果有同学来让助教跟同学有一个说明，因为我有比较会不希望发生的是同学来一次发现没有人，然后之后两个月都不会再有人，他每个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人了，那就是比较辛苦的。所以下个礼拜还是会拜托助教在这边稍微守候这一下啊，就是如果有同学这礼拜不晓得的话，那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再告知一次。好，那我们就来上本来要上的课。这个圣器丸，我们上一次讲到用的地黄的品质啊，上课下课的时候我也给同学看了一下这个圣器丸它的这个地黄啊，那个好像看起来做到干干的啊，没有什么润泽的，反而是比较好的这个制过的熟地黄。那么我个人是这样子，我在一开始出来教中医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很用力，甚至说有一点偏执的在强调说，我们用做这个地黄丸最好要记得要用生地黄来做，然后用酒来吞，这样子的话补的效果比较会好啊，比较不会有逆骼的问题。然后呢也会说，那如果你要煮汤剂的话，你就用生地下去煮，那比如说你在折蒜的时候，你可以生地八钱啊，然后什么泽系三钱啊，这种比例下去做，那差不多这种情况下你放一碗绍兴酒或者一碗清酒，那煮了之后酒精会蒸发嘛，那个药性也不寒，那就叫蛮补的进去了。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强调要用生地呢，我觉得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九蒸九寨的熟地黄好不好买，就是手边没有什么顺手的管道。然后呢一般的这个市面上买得到的地黄哦，大概几乎都不是有用到九蒸九寨那么好的啦哦，或者说它号称是好的也不一定真的好。那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有些人吃科学中药六味地黄丸吃了之后就变成什么胃口闷闷的哦，就吃不下饭啊，然后什么拉肚子啊，就是那种因为消化不动地黄所发生的问题还蛮多的。所以基于这些理由，我会觉得说会那个时候会很想大声疾呼说我们要恢复张仲景的用法啊，用生地这样子。可是我那个时候强调用生地用酒的时候，其实同学也因此在吃苦啊。怎么讲？因为有些同学他是不太能喝酒的人，那有些同学是不太能吞药的人，这两种人用酒吞地黄丸都是很辛苦的。就是说不太能喝酒他就是吃药的话，他每次都要忍受那个酒的那个茫茫的感觉啊。那另外呢，不太能吞药的是，你知道，比如说地黄丸，我们吃惯了一次要吃25颗嘛，对不对？像我的话，25颗，只要一口酒我就可以吞下去，我的喉咙算是很宽的。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要笑？那这个可是呢，我看到有人25颗药丸，他好像要一颗用一口酒，那25颗下去了，他根本已经醉倒了。他们觉得老师不是地黄丸不好啊，是我实在是喝不了那么多的酒。所以既然有这些问题存在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就现在以现在的角度来，我在想这件事，就觉得那你就去用酒制熟地来做就好了啊，因为酒制熟地也的的确确是能够补得进去了，所以这样就好。我们只是要知道说这个中间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那种熟地啊，它的这个功能上面曾经让八味肾气丸这个药很好的药方啊，在这最近这100年来都好像有点抬不起头来。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 动辄就会听到有人说啊，你给人家开八味丸哦，这不是很上火的药吗？对不对？为什么八味丸是很上火的药？我平常煮一帖四逆汤，煮一帖真武汤，我面附子放多大颗啊？拜托，地黄丸你两把三把五把好，里面你只有多少附子，对不对？就是说照理说上火轮不到地黄丸来上火啊，对不对？平常回阳救逆的那些方子里面热药阳药还更多呢啊，就是理中汤一锅理中汤里面的干姜都比这个一把肾气丸还要多了，就是所以就是说明明有那么多更热的热药存在的时候啊，我们光是找一个八味丸来开刀啊，我也觉得不太公平嘛啊，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八味丸呢，我上次提到说我们最一般论的这个看法是说它的这个三补三泻的结构啊，形成这个三条火车，然后把这个暖药一点点暖药拉入三阴经，然后来做到所谓的引火归元啊，就是把身体其他部分这个迷路在外的这个阳气也收进三阴之中，那这样的一个人的阳气能够敛藏了，那很多问题就会解决掉。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很多问题呢，它的主轴也在于这个糖尿病的人的一些主症啊，就是比如说渴啦啊，这个频尿啦，或者是脚底没有感觉啦，脚没力啦，哦，像那个脚气入腹啊啊，脚气这种问题其实都是好像是一组的症状，那甚至是附随着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有耐心慢慢吃的话，以过去临床经验来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吃肾气丸调整糖尿病，哎，吃着吃着这个白内障顺便也就吃好了，这样子的例子还是蛮多的。当然这个话不太能跟西医讲啊，因为西医会说白内障是不可逆反应，所以不要用相信这种奇怪的民间偏方啊。但是所谓的不可逆反应，那吃好的人还是有了啊，所以就是说那但是他们已经定义那是不可逆了啦，所以你真的逆了也不会得到信赖就是了，所以就不过我觉得内脏白内障这个问题到底是比较轻松可以轻描淡写的，因为现在西医的手术做起来也是很顺手嘛，也是小手术一个而已，所以喜欢吃肾气丸也可以啊，喜欢做小手术也可以，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太严重要需要争论的问题。那我想上个礼拜讲到我觉得糖尿病最值得争论的议题还是所谓的降血糖嘛啊，可是降血糖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我在上课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什么严重到需要跟西医论是非对错的话题，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可能到了二三十年后大家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说糖尿病是不必降血糖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西医的这个开发中的阶段嘛，所以还有很多洪荒时代的知识啊，那这些洪荒时代的知识还是要等待人类变得文明更开化一点之后慢慢会被洗涤啊，只是那个洗涤清楚的日子可能不是短短的十年之内可以洗刷的干净的，但是我想想我这个过去这个胆固醇的污名，对不对？像隔了三十年现在也开始在被洗刷了啦，所以血糖的污名你再放个二十年我想也会开始被洗刷了啦啊，就是只是中间都在没有洗刷之前就死于这种知识的黑暗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让人觉得蛮残忍的。那如果像是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哦，我讲到说以消极面来讲的话，你完全不要控制血糖， 然后这个好好的补充这个红糖水，吃这个粳米饭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是可以，就是你必须要维持到这样子的饮食生活，跟血糖放它自由，这样子你再来吃药啊，或者是肾气丸，或者是其他的中药方剂，这样子吃才会有效。你如果把他的血糖掐得紧紧的，然后你说要吃什么中药来治疗，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可能啊，因为我们的治疗主要都是要让他细胞能够吃得好好的嘛，所以总是要以补充营养为最优先。所以像是现在我们很比较会治糖尿病的，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医医者，好像有一些人会让人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怪癖，对不对？就好像人家要去找他治糖尿病，他先叫人家喝糖水，对不对？就是你糖水喝下去，我看敢不敢喝，敢不敢喝，敢喝才帮你医，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哦，这些看起来有点怪癖的中医作为，我觉得的确是有它的意义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除非那个患者跟家人有清楚的这种觉悟，就是说我们的确愿意承认并且正面去面对糖尿病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愿意用中医领域的这套观念来处理它，必须要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有清楚的认同，并且行为上能够跟进，这个医生才有跟病人互动的机会。不然的话，你不要说我们这个课堂学的经方